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眼看着2018年只剩下几天，新的一年马上到来，在这个岁末年初的日子里，有一样东西是不少朋友都在计划置办或者说已经买好了的。那我说的这个东西不是过农历新年的各种年货，而是为了迎接公历新年准备的新年日历。眼看着2019年马上到来，您的2019年日历准备好了吗？在日历这种大家习以为常的日常用品背后，它又有哪些故事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聊聊日历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2010年的新年伊始，很多人用一本故宫日历装点了自己的书桌。从那以后，日历就成了各大出版社和文化机构在年底的一台重头戏。2018年的余额眼看着马上不足了，就剩下这么几天的时间，您的2019年日历准备好了吗？如果您去逛实体书店，会发现各种装帧精美、五花八门的日历正在出售，而打开网页，各种文创日历更是品种多样，而且是好几百种之多。那今年的日历有哪些新花样呢？我给您好好介绍一下。咱们先说那些由传统出版社出版的日历书，比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些老牌出版社，对他们来说，丰富的作者资源和内容题材就是他们最大的优势。中华书局去年出版了古典文学教授叶嘉莹编写的《中华诗词日历》，还有中医大夫齐瀛洲编写的《红楼梦日历》，今年则换成了唐诗之美日历和宋词之美日历。这两本日历还有个独特之处，就是封底部有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聆听唐诗宋词的朗诵。商务印书馆则是延续了生肖、国运、雅风、儿童与自然这三个系列的日历书，还在今年新增了一本鲁迅日历2019和一本兰花君子日历。这本鲁迅日历咱们得着重介绍一下，它是为了纪念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而出版的。日记里头以鲁迅先生的生平作为线索，还精选了鲁迅手稿、照片、著作书影、藏书书影、信件、拓片、印章等等珍贵的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的日历变化也很大，去年他们推出的是中国诗词日历和朗读者日历，是文学性比较强的主题。今年他们摇身一变，和插画师白茶的团队合作推出了一本叫做《日历万机》的日历，里头收录了187张精美插画，读者可以在一页页日历的提醒和生活的万机中感受365天的充实。咱们再来说说传统出版社以外的2019日历。说到文博类的机构，故宫可以说是吃日历这口螃蟹肉的第一人。而今年国家博物馆作为新手也参与到了日历书的竞赛当中。那为什么说是竞赛呢？因为这日历书啊跟其他书还不大一样，您就算家里一本公司一本也不可能买太多本，是吧？咱们再说到国博，他们坐拥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一出手内容就相当充实。国博日历2019的内页是按时间顺序分别对应中国的12个历史时期，而且每天都会介绍一件国博的珍贵藏品。再比如日历出版界的老熟人果壳，他们是从2015年开始涉足日历出版的， 已经先后推出了《城市物种日历》《餐桌物种日历》等一系列的作品。今年年末，他们又一口气推出了《物种日历2019经典版》《物种日历2019城市版》和《物种日历2019儿童版》，光封面就做了六种，以满足不同作者的喜好和需求。市面上还有一本叫做《开花历2019》的日历也很有意思，它的主题是植物科普，而日历的腰封则是由环保的种子组成的。如果您买了这本日历，把这种子摘下来种到土里，就会有一朵真正的鲜花陪伴您的2019年。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咱们今天聊的是日历。自从2010年故宫日历出版之后，有众多的出版社跟风杀进了日历书的市场，而最老牌的日历书故宫日历到今年为止已经连续出版了10年。故宫日历也是在继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2019年推出了普通版、定制版、黄金典藏版、汉英对照版等多个版本，尽可能的照顾到不同的消费者。那故宫日历是不是在2010年诞生的呢？其实要比那早得多，故宫日历最早诞生于1933年。话说1925年的10月10号，故宫博物院正式挂牌成立，这座紫禁城从此没了禁，曾经的皇家如今也可以让普通百姓自由出入了。这座有着9000多间房屋的巨大迷宫，珍藏着上100万件的珍贵藏品。根据当年的故宫物品典查报告显示，故宫的文物大概有117万多件，即使按照每年10000件的量轮流展出，一个人一年老往故宫跑，一辈子也看不完所有的藏品，这怎么办呢？上世纪30年代的北京，很多人已经不再翻过去的老黄历了，而是普遍开始使用新式的日历。1933年的故宫就顺势推出了自己的日历品牌故宫日历。这本日历本是采用活页设计的，一面是日历，另一面印的就是故宫的文物，广告词也写的是相当霸气，震烁世界为故宫日历足以当之，独霸天下为故宫博物院有此资料。其实当时市面上的日历书不只有故宫一家，当时还有一家文博机构叫北平古物陈列所，他们也出了一本类似的古物日历，每一页书都是按照时节挑选的古物古画，而且装帧也非常精美，封皮还是布面烫金的，比当时的故宫日历还要精致。不过这家机构北平古物陈列所1948年的时候就和故宫博物院合并了，成了一家人。从1933年到1937年，故宫日历一共出版了5册，每年1册。当时这本日历也是风靡全国，像俞平伯、梁实秋等文化名人都曾经把故宫日历作为馈赠师友的礼物。不过大文学家梁实秋曾经给故宫日历挑出了一点小错误。某一年，梁实秋得了本故宫日历，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清接故宫日历1册，附逐日有古物照片欣赏，2月20与5月24重复，时日历中最佳之作，拜领谢谢矣。梁实秋看得可真仔细，他发现2月20号跟5月24号这两天日历上印的文物照片是重样的。不过即便有这样的小错误存在，仍然不妨碍梁实秋夸故宫日历是日历中的最佳之作。 1937年，故宫日历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停止了出版，一直到了2008年，现任故宫出版社文化旅游编辑室主任的王冠良在此编辑业务培训班上听到了一位老专家的介绍，这才知道了曾经有这么一本故宫日历的存在。2010年，被遗忘了几十年的故宫日历这才重新出版发行。在这几年发行的各种日历中，故宫日历可以说是名气最大也是最受欢迎之一，是名副其实的网红日历。不过在新版的故宫日历中也被读者发现了重样的情况，比如顾恺之的《烈女图卷》，这幅画在2013年、2014年、2016年的故宫日历中都出现过。2016年还连续出现了3天，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您要是仔细看了就会明白，故宫日历即便是选用了同一幅古画，截取的局部也是不同的，文字注解也有差别。毕竟一张古画包含了丰富的细节，单看一张略缩图是难以体会的，截取不同细节多次出现，反而体现了故宫的良苦用心。把良苦用心这个词放在故宫日历身上，那是绝对没夸张。再比如说2015年的故宫日历11月11号这一天的页面就很有意思，一说双十一，现在都是一个买买买的日子，它之前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叫光棍节。而故宫日历的一位编辑就在自己的微博上主动爆出了他的良苦用心。只见11月11号这一天的日历配图赫然放了一张坤宁宫洞房的照片。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节目的主角是日历。说起来，咱们中国出现历法大约是在4000多年前，根据甲骨文中的一页甲骨历，证明在殷代我们的历法已经相当有水平了。这一页甲骨历也是全人类最古老的历书的实物。至于我们现在用的这种日历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具体时间还真不好说。不过根据史料记载，大约在1100年前，唐顺宗永贞元年，皇宫里就已经在使用日历了。当时的日历又叫做黄历，不光是记录着日期，还是编修图史的一本重要资料。那时候的日历把一年分成12册，按每个月的天数来确定每册的页数，把月份和日期写在每一页上，然后交给服侍皇帝的太监暂时保管。等到太监在每日的空白处记下皇帝的言行，又在每个月月末的时候交由皇帝过目，皇帝批准之后才送到史官那里存档，史官再把日历的内容和朝廷国内各地的大事结合起来，经过提炼总结之后记录下来，就成了一本国史。由于日历给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也就逐渐从皇宫走进了不少官吏的家庭。这些达官贵人经过一番改动，又编制成了他们自家的日历。再往后，随着日历向大众化、家庭化不断发展，普通老百姓也就用上日历了。咱们说到过去中国人用的日历叫老黄历，老黄历是在中国农历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带有每日吉凶一季的一种万年历。黄历相传是由轩辕皇帝发明的，所以才称之为黄历。黄历也是古代帝王所遵循的一个行为规范的书籍，而且是由钦天监计算修订的。这里头不光包括了天文气象、时令季节，还包含了人民在日常生活中要遵守的一些禁忌。一部分内容可以指导农民的耕地种田的时机，所以又称之为农民历。不过历史上黄历可不是民间想印就能印的，比如在明朝出版的黄历封面上就印有一则告示，说每一本黄历都必须盖有钦天监的印信，否则就视同为私历，盗印者如被查获，将被处以斩首的重刑，而告密的人倒是可以获得赏银50两。到了清朝乾隆16年，朝廷终于顺应社会需求，准许民间翻刻官印的黄历了，也不用盖钦天监的印信了。从那以后， 刊行黄历不再违法，也让许多出版商开始出版以自己的名称或者堂号为标志的年度通书，积极争夺这个市场。有竞争就有发展，日历书从那个时候就有了比较大的演变，内容越来越丰富。除了记载日期、干支、24节气表和相关的注释以外，有的还印着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诸子治家格言，甚至是世界各国国旗、增广贤文、各种联儿对、谢帖、成文诉状、民间偏方、张天师去病术、九九消寒图等等。这日历书简直成了一本小百科全书，有人戏称一册历书在手可以万事不求人。不过黄历上出现的不少内容常常带着迷信色彩，到了清朝宣统年间颁布的黄历就禁止刊载那些关于遗迹、冲煞、方位、流年、太岁等等的内容，咱们现代人更是早就舍弃了这些内容，这本黄历也就真真正正的成了一本老黄历。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日历。那刚才说到了中国历书的历史，以前呢，中国古代用的日历叫黄历，而进入20世纪以后，另外一种形式的日历走进了中国的千家万户，它就是挂历。有人说挂历的雏形其实是古罗马的一种讨债本。在古罗马时代，社会上有一种专门从事放债业务的人，按月去向债户收取利息，为了方便起见，他们就把具体的债务和该付的利息都记在一个本子上。因为这种本子是以月为单位，又是按日期排列，还附有记事栏，记起事来非常简便明了，这种本子也就渐渐地被其他行业借鉴去了。19世纪香港有个著名的太古洋行，第二任的华人买办叫莫早泉。这位莫早泉上任以后兴建了一家糖厂，1884年，他推出了一种类似海报广告式的月份牌，用来宣传太古糖厂的产品。莫早泉特意聘请了一位叫关惠农的设计师来设计画面，内容都是花卉、吉祥人物、福禄寿喜、迎春接福、仕女图等等。凡是购买太古糖的人都赠送一张月份牌，后来其他厂商竞相模仿，都印制起了免费赠送的月份牌，并且不断改进了它的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古罗马的讨债本和香港的月份牌就逐渐演变成了当代的挂历。上世纪40年代，随着彩色印刷技术的发展，挂历也得到了发展。当年人民出版社、人民中国出版社等单位都把挂历当成一种对外宣传品，文字一般都是中英文的，有的全部都是外文，画面的内容有中国建筑成就的摄影，有祖国风光，还有古代山水画和电影剧照等等，是对外赠送的，对内很少发行。挂历曾经是老百姓年底走亲访友的礼物，现如今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这些时过境迁的旧挂历有不少都被送到了废品站。不过在青岛有这么一位70多岁的老人贾志恩，爱好就是收集旧挂历。一般人家里掀开床板，底下的收纳空间放的都是被褥，而在贾志恩家里，床底下放的是600多本旧挂历，什么69年国外挂历3本，78年工艺品5本，80年油画7本，93年大美人5本，所有挂历都被分门别类，用牛皮纸包了起来。贾志恩说，他最初收集挂历是为了过日子。上世纪70年代初，老百姓家使用最多的还是一张年历或者每天翻页的日历牌，挂历在那个时候还是少数人使用的奢侈品。 贾志恩因为从事文化工作，一个朋友就送了他这么一本每个月翻页的挂历，而且每一页都印着漂亮的图画。他心想，这六十年一甲子，也就是说六十年后的日历会重复一遍，那这本日历保存六十年不就能继续用了吗？到了年末，这本挂历翻到最后一页，从墙上拿下来的时候，贾志恩突发奇想，要把这本挂历保存好，六十年后继续使用。这本来之不易的挂历就成了他的第一本收藏。不过随着家里积攒的挂历越来越多，贾志恩发现挂历其实也是文化艺术的荟萃，上面的内容美不胜收，他也就把重复利用的目的转变成了专门的收藏目的。而这些挂历上的内容不仅见证了岁月的更迭，更反映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社会的发展。从黄历到老黄历，从挂历到文创日历，一本日历记载的是时间，更是老百姓天天年年春夏秋冬的生活。虽然现在电子日历、手机日历用起来相当方便了，但一本纸质的日历放在桌上，每天随手翻开新的一页，还是会更有一种迎接新一天的仪式感。今天关于日历和它背后的故事，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一首张国荣的老歌《春夏秋冬》。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冬香，莫是爱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你逗留我思照相，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